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阿富汗人民历经40多年战乱动荡，渴望和平，人心思定。中方希望阿富汗国内各派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分歧，避免发生新的战乱和人道主义灾难，推动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那么阿富汗40多年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波折？接下来阿富汗局势有哪些方面要重点关注？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啊，我们看到阿富汗在本周突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有关阿富汗局势的动态可以说时刻都被推送到我们的手机上。不只是因为阿富汗常年不断的战争这些年来在国际问题的焦点位置，我想更因为阿富汗也是中国的邻国，也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阿富汗工作和经商。首先呢，想请两位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现象，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关阿富汗的很多文章，讲它的历史，讲它的过去的。那么有一些内容，有一些新闻图片，跟大家对这个国家的固有的印象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看那个老照片啊，但也已经是彩色照片了。当年阿富汗的男士也曾经穿着喇叭裤，戴着大墨镜。而且阿富汗的女士也曾经穿着连衣裙啊，这个黑丝袜烫着大波浪，而且他们肩并肩的挎着包在街上走。好多人看到这些回顾之后才惊讶的发现，居然阿富汗也曾经这样过哈。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简要回顾一下，梳理一下阿富汗，就是现代阿富汗的历史吧，也回顾一下阿富汗问题的由来。 好的。正如朱琴说呢，上次阿富汗呢也曾经呢，就是说跟我们说的现代国家呢应该说是一致的。那么刚才也朱琴也提到呢，那么阿富汗问题的由来呢，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回顾和梳理。那么有几个要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阿富汗的位置。那么阿富汗的位置呢，可以说是在亚洲呢，大家称为那是亚洲的中心，它是处于呢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四大区域之间。所以说呢，这样一个呢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得呢阿富汗呢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这也是呢就是说阿富汗呢历来不断的陷入战乱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地缘上的呢客观的因素。那么至于阿富汗呢，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近代国家呢，像它是1747年才开始建国的，这真正呢成为一个呢独立的普什图的国家。那么在建国以后呢，他就开始呢和周边的列强呢就是说不断的发生冲突。首先呢是和哪两个列强呢？一个是萨菲王朝的波斯王朝，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摩穆尔王朝的印度。所以这两个呢是首先呢阿富汗呢给他们从自己本国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以后，并且呢还占领了一些这些国家的领土。所以阿富汗的国土呢曾经一度直达到印度洋，但是后来呢由于殖民主义开始向东呢急速的扩展，所以说呢阿富汗在抵御了我们说呢摩穆尔和波斯以后，又面临着呢新的帝国对阿富汗的呢跟阿富汗之间所产生冲突，那就是呢英帝国和沙俄帝国。那么一个呢是由于呢殖民了印度，那么另外一个呢像是沙俄呢是从北面向南呢经过中亚不断的扩张。所以最突出的呢，大家说阿富汗呢是帝国的坟墓，那么突出的是表现了英国呢对阿富汗的三次的战争。像这三次战争呢，可以说呢前两次呢虽然英国战败了，但是呢使得阿富汗呢被迫和英国呢签署了呢丧失了外交权的这样的一个条约。 所以使得呢阿富汗呢成为了英国的半殖民地。只是呢在第三次的英阿战争，也就是1919年的英阿战争呢，这等于说呢阿富汗才彻底的获得了独立。但虽然获得独立呢，这时候呢阿富汗的土地呢，原来我们说呢曾经是到达过印度洋，但现在呢它又成为一个内陆的国家。刚才朱琴所提到的呢阿富汗呢和喇叭裤或者说烫的那个卷帕这些呢，它主要是由一段时间，也就是说1953年到1978年这个呢将近3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一个是呢阿富汗和苏联的关系非常好，那么苏联呢也向阿富汗呢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援助和经济上的援助和军事上的援助，并且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也因为呢阿富汗的重要位置，所以也对呢阿富汗提供了援助。所以这一段时期呢应该说是阿富汗建国以来呢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阿富汗的呢就说是亲苏的或者说他的中立政策的调整，导致呢1978年呢就是说在亲苏的政权逐渐转向中立，那么有些亲苏的政权势力呢再度的发动了军事政变。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呢导致了1979年的苏联的对阿富汗的入侵，一直到呢1989年这十年的苏联在此的战争的撤出，再接下来以后我们都知道2001年的美国的入侵阿富汗，然后到呢今年的撤军。这是呢简要的我们回顾呢，就是说阿富汗实际上是长期以来主要处于一个呢和地区列强以及呢世界列强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只要它短暂的能够出现一些稳定呢，像经济发展啊包括社会的进步呢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也期望呢阿富汗如果能稳定下来，今后呢能够进入正常的一个发展的状态，那么我相信呢阿富汗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这个阿富汗呢在古代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大印度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呢其中呢它在中亚地区呢又形成了呢许多国家的这样的更替。但是总的来说呢在印度佛教兴起以后，印度的佛教呢就传到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国家呢古代在七世纪以前应该说呢基本上都是信仰佛教和索罗亚斯特教这样的地区。而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它是呢这个由于这种宗教吧相对来说呢比较平和。但是呢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以后呢，阿拉伯势力在七世纪的时候呢就扩张到了这个地方，灭掉了这个地方的萨珊波斯。从此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开始呢信奉伊斯兰教。到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西征灭掉了花剌子模，这个蒙古呢又占领了呢阿富汗这个地方，尤其是呢以巴米扬这一带地方作为核心。那么在蒙古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呢蒙古采取了呢信仰伊斯兰教这样的做法，所以呢伊斯兰教在这个地方呢就巩固了根基。又经过了呢多少个世代的王朝的更替，到近代的时候，英国呢曾经发动了三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呢都被打退。在1933年的时候呢穆罕默德查希尔他建立了呢阿富汗王国，到1973年退位。可以说呢在他统治阿富汗王国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查希尔国王呢大力推进改革，创办国家银行，发展经济，妇女呢可以接受正常的教育，他还推动呢制定了现代化国家的宪法，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在查希尔国王的统治之下呢，阿富汗王国呢一片欣欣向荣。这个时候呢阿富汗非常开放， 经济发展呢也是一片繁荣，青年妇女呢可以穿超短裙，男性呢可以穿喇叭裤，在街上呢随便的闲逛。但是呢从1973年到1979年，苏联呢他想呢在中亚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尤其是呢要推动这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呢发动了三次政变。第三次的时候呢他直接出兵推翻了呢阿富汗的当地政府，在1989年呢又被迫从阿富汗撤出。所以呢这以后呢阿富汗就变成了一个军阀割据的场所。1994年呢塔利班异军突起，塔利班的宗旨呢就是要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他打着呢反对军阀反对国家腐败这样的旗号迅速崛起。1996年的时候呢就推翻了呢这个北方联盟建立的政府，推行呢比较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呢在塔利班执政期间炸毁了巴米扬省的巴米扬大佛，把阿富汗境内所有山里边古老的佛像一律都炸毁。这个政策呢遭到了几乎是全世界的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多次和塔利班政府进行交涉，希望呢能保留这样一个呢极其罕见的极其缺少的古代的文化艺术的瑰宝。因为巴米扬大佛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作为立像的佛像，在自然的这个山区当中最高的这么一个佛像。但是呢塔利班政府呢当时完全不为所动，先用呢坦克炮去进行轰炸，这个大佛和山体是同为一体，坦克炮呢也炸不毁。然后呢又调动了两个营的工兵在下边呢打洞，打完洞以后呢里边装上烈性的炸药，最终呢把巴米扬大佛给炸毁。全世界呢一片惊呼，受塔利班政府庇护的这个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他们发动了呢对美国世贸大楼911的恐怖袭击。所以呢美国查清了这个恐怖袭击的来源之后，就开始支持呢阿富汗的北方联盟。北方联盟发动地面进攻，美国空军呢给予强力的空中轰炸进行支援，把这个塔利班政府呢推翻。塔利班呢逃到了阿富汗的山区蛰伏起来。那从此以后呢北方联盟就开始执政，在美国的扶持下呢建立了呢一个亲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政府。直到呢今年塔利班呢又再次杀回喀布尔，夺取了呢阿富汗的全国政权。 嗯，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回顾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往前拨，一直拨到最靠近现在的这一段经历中，在我们的印象中，在我们看国际新闻的过程中，感觉阿富汗虽然仍在战乱之中，但是此前好像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想请两位给大家回顾一下，归纳一下最近为什么塔利班能够迅速获胜，塔利班获胜之后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可以说除了疫情之外另外就是都在关注阿富汗局势。李老师。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呢全世界为什么关注阿富汗。那么阿富汗呢我们前面已经强调了它的战略位置呢也是十分的重要。曾经一段时期呢由于阿富汗的战争，所以导致呢各种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呢也在阿富汗呢驻留，并且呢发动了著名的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说未来的阿富汗会成为什么样，这是国际社会呢对阿富汗的局势呢最为关心最为关注的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为什么塔利班能够迅速的攻城略地，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个力量的对比，这也是呢美国人所提出来的。美国人说呢花了几百亿美元培养和训练装备了阿富汗政府军的300,000的士兵，说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武装力量有多少呢，75,000人。所以从力量的对比上是非常悬殊的，而且呢 阿富汗政府军的士兵呢还装备了呢美式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与塔利班呢应该说呢长期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他从武器装备的获取上来说呢应该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呢发现他们使用的也是美式的装备，所以说这一些呢都使得我们看到这种力量对比呢是和目前的塔利班能够迅速攻城略地并且呢兵不血刃的占领喀布尔呢好像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但是我们在深入分析来看呢，第一点，阿富汗塔利班呢在攻城略地的时候，首先呢在很多的省会的城市大城市呢实际上没有遇到呢激烈的抵抗，或者甚至呢没有遇到抵抗，也就是说呢阿富汗政府军呢就放弃了抵抗，甚至呢有些就倒向了塔利班。所以这个呢说明呢就是说阿富汗政府军的30万的士兵的这样一个力量呢上有很大的水分。第二个方面呢，虽然阿富汗塔利班只有 7.5 万人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长期以来包括在美国的支持下的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清剿的情况下，依然呢能控制呢阿富汗的广大的一些农村的地区。所以大家可从一些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像阿富汗塔利班呢走到哪儿呢还是受到了呢很多民众的欢迎的。所以这也说明呢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阿富汗的政府在美国的20年的扶持下，实质上呢逐渐养成了一支呢非常腐败的这些政府的官员以及呢军队的军官。有些人呢在阿富汗塔利班呢还没攻到喀布尔的时候就已经呢纷纷的呢携带大量的财产然后逃离了阿富汗。包括我们也知道呢阿富汗总统呢加里和副总统呢也是呢自己已经逃亡，包括他们的家属呢也已经逃亡。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都可以知道了，实际上呢20年美国真正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呢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府。那么他的所培训装备的军队呢除了吃空饷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可能实际上并没有30万军队，但是为了这些要更多的军饷，那么以满足呢这些腐败的一些军官们的需求，他谎报了一些呢阿富汗政府军的士兵的人数。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现象一看，你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为什么阿富汗塔利班呢他的军事行动呢进展的这么顺利，甚至在首都喀布尔呢不需要进行武力的攻打就可以顺利的占领了总统府，包括呢整个的首都的控制。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问题所在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呢都有。一个是呢就是说是阿富汗的政府，那么这么多年来虽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援助也很多，但是呢阿富汗的真正的经济重建和发展呢实际上没有取得呢应有的成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阿富汗塔利班呢他在农村可能呢在争取民众的支持上，包括呢在稳固自己的控制的区域上，实际上是应该说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一旦美军一撤军，那么处于这样一个力量对比下呢，所以说呢阿富汗塔利班呢能够顺利的攻城略地。 塔利班呢之所以能够风卷残云，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呢阿富汗所有的大城市，并且呢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腐败。正像呢李老师所说，加尼政府呢可以说他的吏治以及军队警察的管制呢是非常腐败的，里边呢经常存在着吃空饷，那层层贪污，美国给的经济援助和资金援助大部分呢都被一层一层的官员进行截流，下边的普通的职员普通的老百姓所得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出现了呢普通民众对国家政府腐败的不满，也就使呢加尼政府实际上呢是失去了人心，或者说逐渐失去人心。再一个呢加尼政府呢除了美国的援助以外呢缺乏资金来源，和塔利班相比呢 资金供给很差，因为呢美国方面尽管想帮助阿富汗重建，想呢要开发呢阿富汗的铁矿和铜矿，但是呢塔利班扬言说你要敢开矿我就去袭击的方式让你开不成。大家都知道开矿山进行经济经营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吓得美国开发商呢不敢在阿富汗投资，所以呢阿富汗最重要的矿藏开发的资金来源呢等于对加尼政府来说呢已经没有了，只有一点农业的收入，一点呢皮革业，还有呢纺织业、地毯业等等这样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呢塔利班的资金要比加尼政府的资金更加充裕，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今年呢就想撤兵，他在他想撤兵的时候今年四月份美国就停止了对阿富汗公务员、公职人员、军队、警察甚至是特种部队发放薪饷，这些薪饷呢其实并不是加尼政府支付的，都是美国呢从美国的援助资金当中呢来支付的。这一停止薪饷呢实际上就是军心动摇，几个月都不发军饷，警察也几个月没有工资，大家呢越来越没有向心力。那在塔利班的这个进攻面前呢实际上由于政府的腐败，由于呢军队和警察都没有薪饷，所以呢几乎没有人愿意抵抗，他们宁可呢看着塔利班开进城里，也不愿意呢进行抵抗。所以呢我想这是呢加尼政府遭到失败不得人心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接下来重新占领首都之后的塔利班将会组建怎样一个政权，组成怎样一个结构的政府，特别是会奉行怎样的政策，而且特别是跟过去相比会有怎样的变化，都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的悬念。根据两位掌握的信息来看，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我不知道两位如何判断，李老师。 好的。首先那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次的阿富汗塔利班呢，应该说和1996年到2001年在执政时候的塔利班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当然这些变化我们从哪儿看到的呢？主要是从呢，就是说阿富汗塔利班呢，他的发言人以及呢，他在卡塔尔多哈的谈判的代表不断的呢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一个承诺呢，我们归结出来呢，应该说是呢它的逐渐温和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呢承诺呢就说是今后呢不会再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因为就说呢我们知道呢在原来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时候呢女性是不能够上学的。所以这一点呢从目前来说他已经呢做出承诺，女性未来呢在阿富汗是可以接受教育的。虽然能够接受教育但是必须蒙面纱。另外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是国际社会还非常关注的一个是呢就是说阿富汗的新的政权如何形成，那么这个形成的政权应该是怎样一个政权。这一点呢我们看到目前呢阿富汗塔利班呢第一个他说呢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呢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么也是一个呢多部落部族的国家，那么这样一来呢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并不是只是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应该说呢还包括着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组成的这样一个呢具有包容性的这样一个政府。再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关注呢就是说在和原来的前阿富汗政府要形成一种呢交接，组成了过渡性的政府。那么过渡性的政府到正式的政府的成立，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会出现三种的方式产生新的阿富汗的政府。一个是呢阿富汗的直选，第二个呢是阿富汗的间接选举，第三个呢是通过呢阿富汗的兹格尔大会，也就是说呢部落长老的形成的代表大会。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后两种形式的产生呢阿富汗的新政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呢根据阿富汗的国情，部落型的国家， 那么不同的部落呢，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的诉求的问题，还有呢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问题。那么现在直接选举的条件呢，可能是还有所欠缺，但是呢，总而言之，因为阿富汗的局势呢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国际社会呢关注，第一个，不希望呢阿富汗重新陷入内战，让阿富汗的民众呢再一次的经历呢水深火热的战争之苦，这是很重要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希望呢阿富汗塔利班的承诺能够呢兑现，所以这个呢是国际社会呢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 阿富汗的未来发展呢还有极其严重的不确定性，尽管呢塔利班现在宣称呢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不只是塔利班执政，但是呢有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政治的口号，政治的策略，实际上呢根据第一次塔利班执政的经验来看呢，塔利班不太可能会把实际的国家权力分享给部族，或者是分享给阿富汗的其他政治势力，可能也会吸收一些其他的政治势力，但是呢估计仅仅是发挥一种呢点缀的作用。阿富汗的未来发展呢实际上现在也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说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呢？一般的国际媒体呢现在认为塔利班呢已经进驻了喀布尔，占领了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阿富汗的内战已经结束，塔利班自己也说阿富汗内战结束了，并且开始呢挨家挨户的收缴武器，说战争结束了，你们不能再保有武器了，实际上呢就是为了塔利班稳固的统治。但事实上呢并不如此，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他呢发表微博宣布呢，按照阿富汗宪法，在总统死亡、出逃或者是呢由于其他原因不能正常履行职务或者不在国内的时候，那么由第一副总统继任为临时总统，建立呢临时内阁，也叫看守内阁，继续呢对阿富汗进行执政。所以呢阿姆鲁拉萨利赫呢他宣布了自己代表真正的阿富汗政府继续执政，他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推翻塔利班政权。他表示呢我们不可能同塔利班共同生活在一个天花板之下。他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呢？现在说呢还谈不上呢说有实力，但是呢效忠于阿姆鲁拉萨利赫的10000多人的军队已经向阿富汗的潘杰希尔省谷地，潘杰希尔省这块呢有一个长达100多公里的谷地，那这个谷地呢过去是艾哈迈德萨阿马苏德他呢抗击塔利班抗击苏军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易守难攻。那现在呢所有的反塔利班的势力以及呢残余的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投降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些部落的力量都在向这个省在汇聚。而且呢根据昨天国际媒体的报道，效忠于萨利赫的军队已经呢在帕尔旺省打了第一个胜仗，就是呢夺取了帕尔旺省的首府恰里卡尔。那恰里卡尔被这个政府军的力量所夺取，应该说呢意味着是阿富汗新的内战的开始。原来的内战呢就是在加尼政府的领导之下，那现在呢加尼政府崩溃了，自发的抵抗塔利班的力量呢再次崛起，而且呢要和塔利班决一死战。所以呢未来阿富汗的政治走向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呢现在认为一切已经确定，阿富汗已经和平这样的看法呢还为时过早。因为呢潘杰希尔谷地呢是非常易守难攻的地方，那么塔利班能不能站稳阿富汗执政的脚跟还不好说。 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分析和梳理的，无论是政坛还是战场，那么未来的局势还存在变数。但是呢作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中国侨民的安全，中资企业的安全，既有人身安全也有财产安全。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大概在今年的6月份，中国领事部门就已经呼吁中国侨民要撤离。但是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各种报道，就是在当地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撤回了国，在当地还有中国人。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现在还留在那儿的 中国人都是些什么人，还有多少，他们的安全，包括我前面谈到的中资企业的财产的安全都能不能得到保证。李老师， 好的，我们看到呢，在阿富汗塔利班的攻势之下呢，第一个就是说，很多驻阿富汗的官方机构，也就是说呢，大使外交人员呢，都纷纷的从阿富汗呢先撤离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像有四个国家，包括呢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和外交人员呢，并没有撤出。中国长期以来呢一直呢在参与呢就是说阿富汗的重建。那么在阿富汗呢应该说呢既有一些呢中资的一些企业，上也有一些呢个体在阿富汗呢从事一些呢经贸建设和经营的活动。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外交部发出的一些警示，希望呢在阿富汗的中国人呢尽快的撤出，但是我们从目前阿富汗的整体的态势来看，特别是呢阿富汗塔利班呢让他们已经明确的承诺了要保护呢外国呢驻阿富汗的各种呢外交的机构，所以说呢中资的企业或者说呢中国人应该说呢要按照呢阿富汗塔利班的承诺来说呢，他也应该属于呢要基于保护的这样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由于在这一种政权处于一种呢交接的状态下，那么各种呢不可预测的因素呢肯定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认为呢，第一个，现在的呢阿富汗的局势变化很快，那么如果能够稳定下来呢，我个人倒是认为呢我们在阿富汗的企业以及呢中国人呢没有必要呢急急忙忙从阿富汗就撤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虽然可能呢继续待在阿富汗，但是呢也要做好呢个人的安全的防范的工作。也就是说呢，在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我们一定呢要坚持呢就是说尽量的少出门，能够呢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呢尽量呢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我们呢尽量要等呢阿富汗的局势进一步明朗之后，再进一步呢决定自己的动向。也就是说呢，如果阿富汗再次陷入一种呢内战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是撤出。如果呢局势或者说新的政府能够相应的很快的产生，那么我们呢也还可以呢继续留在阿富汗。 那现在呢在阿富汗的中国人或者是呢华人华侨，我想呢大多数都是呢因为工作留在了阿富汗，不得已没有办法回来。因为中国呢在阿富汗还经营呢钢铁厂，开发呢矿山，所以呢还有很多员工呢他们没有办法为了躲避战争而回国，还必须呢坚守自己的岗位。那么对于这些呢华人华侨来说呢，他们应该呢做好自己的安全防范工作，尽量呢少出门，躲避呢危险地带，只能够呢采取自保，在动荡的国家范围内不可能期待有什么政府的援助，有什么正义力量的援助，最大的最有用的法宝就是呢要依靠自己。 有关阿富汗的局势，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最新的表态是说，阿富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稳定的秩序，最大限度的避免无谓伤亡和产生大规模难民。阿富汗公民，在阿富汗的外国公民和驻阿富汗外交人员的安全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说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富汗各派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重建美好家园。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